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师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北京时间晚上8: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声优李兰玲。 欢迎我们的漫游观察员。 新的名字 是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喜欢漫游嗨翻天的小伙伴们呢，不妨点击一个关注，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啦，群号是56755696 3 56755696 3，欢迎大家加入。 那我们说啊，这个十一长假马上就要到了，而且今年的十一假期有8天的时间，不知道收音机前和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大家有什么打算呢？ 哇，其实原来在来北京之前时间比较多的时候啊，我一般每到一个假期的比如说周末或者节假日的2天或者更长的假期，肯定会有一个东西存在叫漫展， 尤其是对喜欢， 应该肯定会知道。 对， 因为像我最开始是在大连那边嘛，基本每周都会有漫展，更别提像十一这种了。十一这种就是各种大型展连起来， 是的， 去个嗨。 是的，然后咱们北京地区小伙伴也有福利了，就是就在今年的这个十一假期，5号到7号，第五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暨第24届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将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那我们今天也请到直播间两位嘉宾啊，他们就是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的副总阿萨西，欢迎阿萨西。 各位大家好，我又来了。 还有我们阿纳吉尔舞团的团长，也是爱度漫展的常驻主持了，大腕儿费斯，欢迎费斯。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纳吉尔舞团的团长费斯。王菲斯， 其实菲斯也是第二次来我们的节目了， 又来了。 对，然后我们这个直播间也换成了新的直播间，怎么样？感觉不错吧？不走心的表扬，真的好 神奇。而且佩斯阿塞西来的特别巧，网上这里边特别热，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空气好像突然变得凉快了起来。 是 因为我们的美女带来了一丝新鲜的空气，所以就是感觉整个这个气场上都弥漫着就秋日的秋天的滋味，是不是？ 空气突然 为什么啊？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觉得是这样的，没错。 对，然后这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的阿萨西还有我们的费斯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一届爱度漫展的一些精彩活动，分享一些逛展的攻略。 对，而且还会介绍一些比如漫展中的精彩活动啊，重量级的嘉宾啊，和从专业的角度来讲逛漫展的攻略。 是，其实我们知道费斯也是这个爱度的常驻主持人嘛，就比如说主持漫展会和其他的活动有什么不一样，就作为同行倒是也可以跟我们多多交流一下，更不用说我们的阿萨西大大也是属于身经百战的策展人了。 是 然后 资深策展人。 对，在历届的爱度漫展当中也为我们请到过很多就是这个二次元圈里面各行各业 的 大咖。那这种接待嘉宾邀请嘉宾都有什么样要注意的礼仪还有其他的注意事项，我们的阿萨西大大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同时呢，我们今天也当然少不了送福利的环节，是不是？ 对， 我们阿萨西大大为大家带来的礼物，啥礼物呢？ 首先呢，是因为这次爱度24的漫展呢，我们有漫展门票，准备了给大家的漫展门票。另外呢，更重量级的礼物呢，是因为我们在10月5号，会有一场这个动漫音乐节，邀请了很多重量级的嘉宾。那么我们赠送2张啊，价值580元的这个漫展音乐节的门票。 所以不知道小伙伴们听清楚没有？就是我们这次送3张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的漫展门票，同时还会送出2张这个爱度 live 就这个动漫音乐节的门票，而且每一张这个动漫音乐节的门票是价值580元 。 所以想得到这个礼品的话，就一定要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了。所有参与我们弹幕 互动的小伙伴都是有机会得到这些礼品的。 而且不得不说的是，这个 live 的嘉宾真的是相当的重量， 嘉宾阵容特别豪华，是不是？ 中外的嘉宾都会有。 对，这个嘉宾到底有哪些？今天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没错，那同时呢，我们这个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6935576556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0，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灯号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ら、心は進化するよ、もっともっと。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Hello 大家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声优李兰玲。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副总 Asahi 以及 Another 舞团团长和资深主持啊王佩斯。 王佩斯，欢迎两位。 谢谢各位。 其实我们说到这爱度漫展嘛，然后 Asahi 大大也是第三次来我们的节目了，但是还是先给大家来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爱度漫展是有什么样的漫展，好不好？ 好的吧，那 好的，为什么有点点不情愿？ 对，因为每次都在跟大家去，其实有的时候有点老王卖瓜卖自夸的感觉啊，但是再给大家再说一下吧，就是爱度漫展呢也是目前来说中国整个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大型的综合性漫展，每一届呢会邀请很多重量级的嘉宾，像这个这一届邀请了包括极乐净土的这个组合的原版的日本的这个组合嘉宾，古风圈的这个重量级的音频怪物啊，李成超老干妈呀，像这种级别的嘉宾都会来到我的现场。另外coser 呢，我们又再次邀请了黄敬翔，包括熊启熊叔也到我们的现场来做签售，所以呢，这一次的嘉宾可以说是非常的重量级的了。 嘉宾阵容非常豪华。 对对对，另外呢，这一次呢也邀请了很多的，包括很多的知名的一些游戏啊公司啊这种来参展，包括像 B 站啊 ，B 站呢这次也会带来很多的发行的一些新的一些游戏产品，和 B 站的这个视频部门、直播部门都会来我们的展会来参展啊。像另外像剑网三啊、天涯明月刀这些大牌的一些公司啊，都会到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一些福利啊，包括一些这个我们叫挂件呀，或者是一些这个 CDK 啊这种福利啊，都很多很多啊。希望大家多多的到我这儿来，能得到一些平时得不到的一些这种挂件啊。 是的，其实我们说这个费斯也是经常会去主持漫展嘛。那我不知道费斯，你对漫展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比如说最初的时候，可能是以一个游客的角度，或者是一个观众的角度去逛， 一个小透明的角度 对，先开始就是 现在是一个， 我现在也是小透明。 费斯好像一开始就是签售嘉宾吧，就没有当过小透明吧？这个 有 过吗？ 就是北京那年下大雨特别大那年，我是小透明来着，第一次去漫展那次。 那对漫展有什么样的印象？ 怎么说呢，就是 人特别多。 特别多， 说到人特别多，真的还准备了图片给大家看一看，就是基本上每届爱度漫展门口都是这个样子。 哎，那你是第一次来的，就是第一次来的漫展是爱度吗？ 不是啊。 很不给面子。 最怕 哦，对不起，是 好的好的，谢谢你。 很巧很巧，其实说起爱度的话，其实挺巧的。我第一次去的漫展也不是爱度啊。 好巧。 对，但是其实我最开始的话也是去过漫展嘛，因为最开始在还没有来北京的时候，在大连逛漫展的时候，真的是个小透明的感觉，就是乌泱乌泱全是人，谁都不认识。 对。 然后有很多看起来很厉害的 coser 实际上也很厉害，然后去会有合照啊合影什么的。对， 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有的时候尤其是最早去漫展有点不好意思的感觉，就觉得好像自己就那种小透明的心理了，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啊，觉得好害怕。 追着那个妹子，哎，我可以给你拍张照吗？就这样 不好意思追妹子，我好意思追汉子。 啊，不是，原来你是这样的蓝玲， 都是男孩子比较好接触，要照片，我比较害羞啊，就漂亮的小姐姐我不敢跟人家合影。 我们知道，就漫展经常会有一个就是行为，就叫做集邮嘛，就是你看到喜欢的小哥哥小姐姐，然后就可以去跟他们合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那个时期？ 你是不是做过功课了？都知道集邮？ 嗯，当然知道集邮，因为我经常被说小姐姐可以给你集邮吗？ 我 说好呀。 我们跳过下一话题。 对啊，就是集邮还是需要勇气的，我觉得。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朋友的，就是方法，就没准 自己的朋友圈。 对对对。 其实怎么说，就是后来，然后稍微有一点名气，哎也不没有啊，其实 有的。 然后其实会看到一些，就是你看，你明显感觉到他想跟你来集邮，但是他就默默的这样看。我看，然后我就默默走上去，你是想跟我集邮吗？嗯， 好棒的嘉宾啊！ 对啊。 对，因为我经常接触很多嘉宾啊，这个能够这么体谅粉丝的嘉宾，这个我确实是很 非常敬佩， 非常敬佩的啊。 说起嘉宾的话，爱度这样一个北方最大型的漫展，不只是请一些国内的一些知名嘉宾，还有一些国外的嘉宾，肯定会有一些，比如说作为我们小透明啊，会有一些好奇，比如说接待问题啊，然后嘉宾们过来是个怎么流程啊，是怎么找到这些嘉宾的，就这些问题，我觉得可能在直播间很多 观众也会 好奇，大家都很好奇，对， 是因为我们呢，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接待过包括这个当主要是日本的这个声优啊，或者日本的舞剑这样的嘉宾啊，日本的嘉宾比较多一些，欧美的也接待过，所以呢，这个其实跟这些外籍嘉宾的接触呢，从早期的联络其实很重要的，你需要把你的展会的这种规模呀、级别呀、档期呀，以及你是不是以前请过外籍嘉宾，因为很多的知名的嘉宾是需要你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去接待啊，这必须要有一个邀请函去跟人说明。那么呢，当你跟人家进行一个包括口头联络和这种商量各种接待事宜的这种阶段的时候呢，基本上你不能够轻易的去觉得不合适就不请了，因为只要在外籍嘉宾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当跟你谈到一种接待细节的时候，基本上在对方来说就已经确定这次要参加你的这个活动了，而且呢，对方如果能跟你去谈这种接待细节的话，那他肯定是把你的档期留下，才跟你去谈。如果他完全没有档期的话，他不会去继续跟你谈这个接待细节。他留下这个档期呢，意味着他可能别的活动他就不接了。所以在尤其是日本嘉宾对口头的一些这个承诺啊、要求啊，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也比较看重。对对对， 所以也就是这个要双方有一种诚意在里面，哪怕你们没有就是签一些纸面上的一些约定。 对对对，前期的这种口头的一些是非常的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很多包括接待这个外籍嘉宾呢，也有一些接待礼仪。这个费斯其实也很熟啊，因为每次主持的时候也经常会跟台下的小伙伴去说一说这个接待礼仪的事儿啊。费斯聊一聊吧啊。 怎么说呢，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包括日本的嘉宾啊，他们会对比如说拍照啊什么他们会比较在意，因为我不知道小美怎么想，就是比如说你有时候站在台上的时候，你并不想让就是说粉丝随便拍照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他们会比较在意这一些，就是不想让大家，就是他们会有比如我表演的时候我可以拍或者什么时候，然后就是有时候呢我经常会比如跟大家说啊，就是大家就是尽量不要拍照，然后你就去看，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去 欣赏节目就可以了， 看他就好了。 对对对，另外包括直播，现在比较流行的直播呀，在这个嘉宾的演出期间的，包括有主要是外籍嘉宾的演出期间的这种直播呢，一般都是不太允许的主要是这种。 一般就是这种录音、录像和拍照都会有限制，对吗？ 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就比如说漫展上人很多啊，其实你很难去控制每一位小伙伴他具体是否拍了照，所以这个是不是还是主要靠大家的自觉？ 每次都说得很辛苦。 对对，每次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去跟台下的观众去解释我们这一次呢外籍嘉宾很不容易来到北京，那么展现我们小伙伴的这个素质的时候到了，那么我们在台下让我们的嘉宾能够欣赏我们这一次漫展的观众我们的观众呢欣赏这次漫展的嘉宾，这是互相欣赏的一个环节， 所以大家也会理解的。 大家一般都会理解。另外我们台下会有一些这个工作人员会 看一下，如果有这个小伙伴去无意之中去希望拍个照啊，我们都会及时制止一下。 哎，其实你说就不让录音录像或者拍照，他们的原因有没有大家分析过，就是为什么会不太希望有这些行为呢？比如说是希望留下的影像资料都是美美的，然后 因为 拍出一些， 我觉得应该是类似于 还是版权的问题， 应该是类似于比如说看话剧的时候啊，都会进行盗摄之类的。像这样的表演呢，其实形式也类似于话剧和演出之类的，只是在场在这一期的演出说我站在台上表演给在场买票的观众们，如果你进行了摄像啊、录像啊以及一些表演之外的东西 啊， 如果流露出的话，其实是对演员的一种损伤。这样的版权类似的意识，我们也是要慢慢养成、 慢慢培养的，是吧？ 而且呢，其实包括外籍嘉宾，他即便是我们官方的一些摄影返图，也需要他们来进行这个筛选认可，才可以进行使用。 这是对嘉宾的尊重。 对对对，这不光是说台下的小伙伴们对这些照片啊，就是我们官方的一些这个正式的一些照片，也需要他们来认可才可以。 其实咱们刚才说到，就比如说两方就是约定了哪天来出席漫展，那真正嘉宾到了现场之后，我们去接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就比如说不同地区的嘉宾，他们会不会有自己特定的习惯？ 这一点我曾经就是也是 作为嘉宾是有体会的。 其实 国内的我去做嘉宾都很随和的哦，但是有的时候会有跟这个比如说日本啊一些其他就是同期做嘉宾会有在同场啊这样的经验啊，然后就是听说有些日本的嘉宾喜欢有浴缸的房间，对吗？ 哎，这个非常对啊，非常对。 哇，你这个了解的很清楚啊， 你是怎么知道的？ 对呀、 啊， 因为他们有浴缸，这个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曾经有过 男性嘉宾，日本的男性嘉宾。 你再说我脸就红了， 你脸已经红了， 是吧？ 你像鼻子以下的部位比较红，你的脸红是从下半部向上了。 最近秋天到了，天气转凉， 哎，对对对，现在天干物燥，明白，懂。 因为日本呀、啊，它的整个的国民环境啊，对这浴缸要求还是很高的啊。不管是这种便捷酒店，还是快捷酒店，还是高级酒店，它即便酒店的房间再小，里面都有浴缸。而且日本的认为，只有泡澡才能恢复他的身体体力。 对。 所以呢，这个日籍嘉宾对这个酒店里的是不是有浴缸，这个至于酒店级别高低，这个不是很重要啊。有的五星级酒店没有浴缸，那可能也不是很喜欢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等于是跟他们其实日常的一个生活习惯都是有关系的。 对，因为日本应该是家家都会有浴缸的。 家家都会有，家家都会有，而且他们的卫生间很小的情况下，也一定要一半的地方是做浴缸的， 或者是那种浴桶，是不是？ 浴桶我还真的没见过， 不是，就可能在咱们就是国内可能会比较少一些。 之前工作室的朋友们出去出差的时候住的酒店，他们那里的浴缸是半蹲式的。 坐在里面，坐在里面啊。 对啊，就浴 桶就很小，但是可以恰好把整个人都泡在里 面。恰好， 这也是很神奇。对，他们对于空间的这种利用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对，这是比较节约空间。为什么我们突然开始讲到了家居设计？ 滕老师就未必可以做。 滕老师瘦了，真的。 下一个问题。 好的，好的。那其实呢，这个我们接待嘉宾还包括欧美的啊，很多欧美嘉宾，欧美嘉宾呢特别有意思。他们呢是要求必须有健身房。必须有健身房。日本嘉宾好像也对这方面没有什么直接的要求过啊，但是欧美嘉宾在酒店的健身房是很重要的，浴缸没有要求过啊，主要是可能欧美嘉宾是不是都注重 身材管理，很看重 他们，而且他们很多就是比如说我们那天一般，比如我们有一天活动结束之后，然后大家就累成就对， 懂的， 累得不行， 对，大家就累得不行了之后呢，就一般想回家睡觉，然后一般那个因为我经常会跟他们就是做一些对接嘛，然后他们那些欧美的嘉宾，他们就结束了工作之后，他们还是要去 跑步、 锻炼什么的， 做一些有氧。 对， 因为按我所知的话，是欧美那边是属于全民健身， 对，大家都 一个现充们啊， 也是一个生活习惯了，算是 类似于泡澡，我觉得就是他们可能认为这样做会缓解自己的一些疲劳，然后进行一些有氧运动，对。 那在其他方面的接待礼仪，还有一些需要 比较重视的吗？ 我觉得肯定会去带外籍嘉宾吃中国美食。 哎，对 对对对， 就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对啊，吃。 其实好像日本嘉宾呢，对中国料理还是比较适应的。 嗯， 然后欧美嘉宾不一定啊，因为每次欧美嘉宾来，一般都是准备一些西餐或者是三明治这种，他们是可以的。但是中国料理好像欧美嘉宾不太适应。 有带欧美嘉宾吃过中国料理吗？ 对，我记忆里好像没有。 一般都是就着他们 的，一般都是他们喜欢某种，因为他们主要是就比较健康的那种啊，比如说沙拉呀，他要求比如不搁盐呀，或者是这种要求，嗯， 要控制热量。 对对，日本嘉宾呢，一般来说，如果来到北京啊，尤其是第一次来北京的，我们肯定都会安排一下，比如说北京烤鸭呀， 北京烤鸭， 对呀，炸酱面呀，像非常有特色的， 嗯， 日本嘉宾也尤其是吃北京烤鸭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我这个有一些事例啊，这个对对对。就以前我们请过日本的一个知名舞剑叫梅洛琴，梅洛琴非常非常帅气，非常帅气，也是日本的这舞剑男性舞剑类就可以排名第一的啊。请他，然后吃完北京烤鸭，他以前没有来过北京啊，没有来过北京啊。但第二天演出的时候呢，台下的很多嘉宾啊，很多的观众啊问啊说，您最喜欢的中国料理是什么呀？他当时在说是。我头一天啊，截止到昨天，我喜欢小笼包，因为他是上海的演出比较多。当天就是截止到昨一天啊，但是今天呢，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北京烤鸭。 被烤鸭俘虏了， 对 对, 对，被美食折服。 对， 下次来没准又吃到了别的。 对啊，我就想说，没准随着他吃到的这个中国美食越来越多 啊，铜锅涮肉也可以啊，还没有，好像还没有带过外籍嘉宾吃过铜锅涮肉啊。 这次可以 啊，这次可以带他们尝一尝，因为。像217和这银发娘都是来过我展会，以前来过，已经带他们去吃过其他的一些铜锅涮肉，确实还没有吃过。 而且咱们就北京很多糕点，我觉得也可以给他们带回去， 就 吃吃多了和果子，我觉得吃稻香村也是这种。 其实呢是这样，有一次我们在护国寺那边演出啊，当时是银发娘结束之后，我们因为要吃点夜宵啊，当时我们想是不是要吃豆汁比较好一些。 哦，豆汁儿，你这个有点 对，后来 比较难。 后来很多其他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拦着我说不能这样啊，这到时候人家以后再也不来了，那是很麻烦的事儿。后来我对，后来我就带他去吃炸酱面了，吃炸酱面了，因为日本也有炸酱面，但是做法和这个。使用的这个酱不太一样啊，所以但它也叫炸酱面啊。 那边炸酱面是偏甜，那更甜一些。 它用甜面啊，不是，它是用甜面酱，用甜面酱。咱们一般用黄酱来做这个 面也不太一样。 他们应该是， 他们用这种荞麦面，就是比较细的这种面来做，它是发音也叫炸酱面啊，也是这种。 不知不觉间，今天的主题变成了美食。 我从浴缸聊到了炸酱面，为什么？ 说好的 来来请就请。对，大家也不要着急啊，在下半场的时间里面，我们也会和大家详细来介绍一下爱豆24漫展都会哪些重量级的嘉宾和精彩的活动，但是这些一手的料可是不听就没有了， 只有确实是漫展人才知道的， 是 确实是现场亲身经历的一些啊，包括我们就是今年请过一个知名的日本 coser 叫伊之萌啊，五月份的时候请过他，然后呢他晚上我们请他也吃北京烤鸭，当时吃的还是比较就是套餐形式比较多的那种，因为北京烤鸭有的他会给你上很多的佐料啊，比如说砂糖啊，或者这各种吃法。当时呢这个我们的有陪同，他们的陪同啊，一个中国小孩陪同去跟他说这个拿鸭皮蘸上糖先吃，这是一种吃法啊。结果呢因为我们的那个陪同呢他自己先卷了一个鸭子，结果呢一直蒙以为是拿鸭皮蘸糖卷北京烤鸭，卷那个卷， 然后酱被无视了。 对，吃完之后他觉得味道还是可以的。我觉得 就一直这样， 因为他没有吃到。 我怀疑会以后影响他吃北京烤鸭的这种感觉 习惯。确实，因为北京烤鸭的那个配料其实还是蛮多的，有黄瓜丝儿，有葱。 我第一次吃也不太明白。 然后你也蘸了糖吗？ 我现在从那以后我就喜欢蘸糖吃。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我是甜党。 那这个蘸糖的烤鸭 其实是不是蘸糖卷也可以呢？ 其实挺好吃的， 可能也可以，可能我们一般没有。 但我真的从来都是无视糖，然后直接去冲着酱，然后放两根黄瓜，但我一般不放葱。 啊，我是爱葱的，我一般都是不放葱。 我们这档美食节目呢，可以 下回我们带点烤鸭一边吃。 对，讲解一下，讲解一下。 是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我们上半场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那片花过后呢，我们的阿萨西和我们的费斯还会和大家带来这个爱度24漫展的一些精彩资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声优李兰玲。 欢迎兰玲。 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呀，是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副总阿萨西， 欢迎 阿泽舞团团长王佩斯。 欢迎佩斯。 继续回到我们刚才聊的美食，不是 聊的浴缸啊、哦，不是不是浴缸， 我们聊了半截这个美食啊，但是回到我们的话题， 什么聊？聊的是嘉宾接待之道 的美食， 的美食。 我们再把这个楼再歪回来啊， 是， 就是说到爱度是一个，虽然之前没去过， 行综合嘛， 你没去过爱度吗？ 真的吗？ 真的， 我在北京之后一直在做声优嘛，就特别忙，哦、没有假期 借口， 然后爱度也没有也 没有邀请， 主要没有 没有 主要 没 有 没有邀请， 主要没有邀请，对，主要是没有邀请， 这个意思没有合作过，然后就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锅， 开玩笑开玩笑，确实是没去过，但是一直是有耳闻，因为在北京的话。大型漫展的话，真的确实，说起来，爱度 响当当的， 对，首屈一指的，可以这么说。那像这一次爱度24，可能听说与以往的爱度还是有一些不同，做出了一些创新， 有很多新的亮点、新的项目、 啊、 新的活动， 还是项目上都有一些与以往不同的。 是的， 阿塞西副总来。 能不能介绍 一下， 爆爆料哈？ 好好好，因为 给大家馋一馋大家。 这一次啊，实际上我们回到国家会议中心也是很长时间了，大家 是、 很多小伙伴都在问，一直为什么没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啊？因为我们从元旦之后一直辗转了，包括北京展览馆呀、农展馆呀、很多场馆啊，没有在。是因为这个国家会议中心一直在今年呢有一些政治性的这种会议啊是比较多，档期呢很多不太好确定。那么今年10月份呢，我们终于确定了10月5号到7号啊，国家会议中心连办3天，也是整个这个十一期间北方的一个可以说最大的一个展会了。我们这一次呢，整个场地规模呢扩大到3万平米前后啊，包括整个序厅的4000平米。目前来说呢是。从规模上啊，已经是扩大很多。另外呢，包括参展商的级别，这一次呢有很多的大牌的参展商来参展。很多都是像 B 站的，像一些知名游戏啊，《碧蓝航线》都是首次来。 碧蓝航线 啊，对，你也玩吗？好的，好的。 那现场会有一些好多福利发放吗？ 对啊，当然有了。现场会有对，现场有很多的这个，包括剑网3的一些限定的一些里面那些挂件啊，都会现场才有的这种展会限定。这一次有很多活动也是 为了回馈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小伙伴们，包括我们这次组织了七大自由行， 嘿嘿， 七大自由行， 这个所谓的自由行其实是免费行， 就是免票入场的意思啊，简单粗暴一点就是， 大家注意了， 有七类小伙伴是可以免票， 有七类小伙伴，只要你在二次元这七类当中，有自己的特长的话。你就有机会免票进入了爱度现场。其实七类的话，我们基本上是不太限制这个每一类的这个报名人数的啊。其实有很多报名，只要你 需要提前报名吗？还是说 是需要提前报名的啊？需要提前报名的。这个包含了我们的摄影师自由行啊，我们的这些摄影搭档们可以提前报名，把你们以前的作品给我们做一个这个就是备案啊，然后我们就可以让摄影师大大们到我们的现场免费， 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图，图上有七类小伙伴都是可以、 对 coser 来说，这个摄影师大大多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啊。另外呢，有摄影师了就得有 coser， 那么 coser 自由行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coser 自由行什么要求？ coser 自由行首先你是个 coser， 对， 说的对， 对， 说的 对，对对对， 说的好。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首先你是个 coser， 第二呢就是你把你的这个美美的照片和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发给我们，如果我们认定没有问题的话，那么 OK， 咱们就可以免费入场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叫罗娘的这个洛丽塔的罗娘自由行啊， 可以， 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首先你要是个罗娘啊，首先 等会儿，大家等五秒钟，罗娘要出场了。 罗娘照片是不是？ 好的， 大家可以现在忽略这张脸。 这是故意来捣乱的吗？ 对，这是等待会儿， 说好的罗娘， 来了，出现了，并没有。 好的啊。 好，没事， 没事，没事，我们继续来，继续来。就罗娘自由行，我们的这个罗娘的这个美女们都可以事先报名，然后免费来到我们的现场。然后呢，我们一个主播自由行。 哇， 这一次也是 蓝领 可 以的， 可以 情感主播。 都可以啊。 我们就情感主播呢？ B 站的是吗？ 对。 啊，这次 B 站正好也来到我们现场，正好你可以那个 B 站的这个可以来到现场来。主播自由行也是这一次新搞的，因为以前我们没有搞过主播自由行啊，包括 要进场的时候是要有户外直播， 以他的这个直播的形式，对，另外我们还有这个叫舞剑啊，这个就是自由跳宅舞自由跳自由。 但这个很难界定，难道进场的时候要先尬舞一段？ 通过考核？ 其实可以，这个就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也在考虑如何鉴定啊，但是我们其实是比如说你以前的视频，对你的以前的视频啊，我们因为很多其实我们的舞剑呀，或者是宅舞爱好者，我们也都是很熟啊。如果你有以前的视频来证明一下，那么现场呢，我们的规定区域可以进行一些宅舞表演是可以的啊。另外我们还有就是唱剑的自由行。 哇， 就是你唱歌好也可以， 所以在入口处经常能看到尬舞和尬唱的小伙伴，大家其实都是为了免票。 他的目的主要为了进场，目的主要是为了进场。然后呢，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妆娘，就是化妆师的一个自由行。 妆郎可以吗？ 妆郎， 妆郎在这里。 对， 你也是妆郎吗？ 因为我不是之前在大连的时候会去经常逛漫展嘛，因为觉得自己长得特别丑。就不像这个两位就可以出 cos 啊什么的， 不要妄自菲薄， 对 对，不要这样， 不好意思出。 其实蓝陵大大也是靠脸吃饭的产业， 然后就想办法也想加入这个团体嘛，因为大家在一起玩特别热闹，特别有爱，我就曲线救国。当时我家里是做彩妆生意的，拎了一个化妆箱， 不是茶妆吗？ 那个时候还不是，现在不是。我的姐姐是做茶妆的，我家不是。 哦，这样子。 我就拎了妆箱和家里的化妆师，学了一点浅显的化妆手艺， 然后 就开始去漫展给人化妆。在大连，人家叫我妆郎。然后那个时候是 其实很厉害啊，这妆郎我见的还是不是很多的，见的还是不是很多，对，很厉害。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反正也不知道我是男女的， 女装大佬是吗？ 女装大佬 变声期，不女装，因为小时候变声期，然后还头发比较长。 哇，好想看看兰陵那时候的照片， 黑历史我都删干净了。 这样子。 不是，其实我发现就是在座的几位呢，如果只是普通观众，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都可以申请我们的这个这自由行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做 cos。Coser 也可以，包括小美做罗娘也可以，这个妆郎也可以。但是我发现我自己如果不做这个漫展的话，可能我没有任何的一个项目可以 免费。您可以拿一个单反进场啊。 这个、 做摄影师， 就是因为我们要求还是比较严的，这个可能不好装，不好，还是确实。 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没有说啊，就是咱们的联系方式和投这个简历的方法、 哦对 嗯、 报名方式呢？现在是不是还 对？因为是这样，因为离这个我们的开展期也比较近了， 哦、 其实报名已经截止了、 哦， 已经截止了。但是我们每一届都会有， 哦、 我们下一届漫展也会 有机会， 还会有机会，还有机会。 刚刚说了七大人群自由行，还有第八大就是所有收听收看我漫嗨翻天的小伙伴，只要您参与我们的弹幕互动，我们会随机送出三张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的门票，以及两张爱度 live 动漫游戏音乐节的门票、嗯、而且这个门票每张是价值580元的，所以还在等什么？赶紧跟我们互动吧， 这叫 尤其是我们今天都把真佛请到直播间了，两就是大家有什么想要问我们两位的，就可以随时通过弹幕来和我们的阿萨西和我们的费斯交流，好不好？ 看到有说画师哭晕在厕 所，画师的行啊，太好了，太好了，这可以啊，这可以 啊，是个好思路，是吧？ 对，画师自由行，或者以后嗨翻天自由行， 嗨翻天自由行， 对，我们可以以后叫十大自由行， 加十一就是声优自由行， 声优自由， 声优的话，我怎么去鉴定呢？ 配一段 这个作品，发你的作品， 就是到我到展会现场门口，然后 配 哎，我配过谁？哎， 尬配一段， 啊，画手可以，画手也可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提的挺好的，挺好，嗯。 最热闹的门口就一般人唱歌跳舞，另一般人在照相，然后还有人在这边画，还有一群人在给这群人配音， 这个好有后海的感觉，这 是的， 文化人 就是进场区也变成了一个舞台，有没有？ 哇，这么说起来好像开创了新的项目呢。 这确实是这样，这城管是不是不太管这个事儿呢？ 城管 在 门 口是不 是 管？ 是。 说起刚才580的六票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刚才我 很贵的嘞。 后台的时候是。开始之前是聊了一下这些类的嘉宾， 嗯， 我觉得这个票绝对的是值。像这些嘉宾的话，具体的让我们阿萨来介绍一下。 嗯，好的好的，因为这一次呢，我们的夜场音乐节呢，其实呢也是我们、花费很大心血，尤其包括日本嘉宾也是提前了小10个月的时间去、 嗯、 小一年的时间吧，相当于去提前定档啊。 嗯、 这个费斯可能很知道极乐净土的这三位嘉宾也是很不容易能凑到一起的。 是的。 作为知名舞剑费斯来说，可能 原版的极乐净土啊， 原版的极乐 真的很难、 因为他们三位最难的是在同一天能有时间出席一个活动， 终于合体了呀。 对，所以这个比较费劲啊，比较难。 嗯、 另外。那我们这次邀请了很多这个古风的圈里的知名的这些大的们、 嗯、 那尤其是有几位都是在北京漫展几乎没有出席过的、 嗯、 啊，出席过可能也以前是出席我这边的漫展啊、嗯、 我们也准备了很多嘉宾的照片，我们可以一张张来看好不好？这是217 217是以前来过的。 嗯 对， 然后这三位等会儿这个他们没有在一起，我找一找、 这 个、嗯，是的，嗯，还有我们的我们的银发娘，这三位是极乐净土的原班， 极乐净土的原班， 所以现场也会 在北京肯定是第一次演出啊，三位、 嗯、 这在北京是第一次， 嗯，赶紧弹幕发一条， 是的，然后其他的这个嘉宾还有看有1931的成员， 1931的小姐姐啊， 嗯， 是就是对职业偶像了属于， 嗯。 嗯， 这个妹子很， 还有二婶 儿啊，二婶儿也是 热门歌手 啊，古风的顶级的一个歌手了。这是也是，应该我记得好像在漫展北京没有来过，但是音乐会是出席过的啊、 嗯， 音乐会是出席过北京的，嗯，但是漫展好像是、 嗯、 第一次来。 然后黄敬祥其实是咱们爱豆的形象代言人了，是不是？ 对，小才是我们的一个官方的代言人， 嗯、 可能目前全国漫展好像能打出像小才作为官方代言人，好像就我们一个。就我们一家，嗯， 然后还有这个冷冷， 啊，有熊叔、西楼、冷冷，他们也是一起作为知名 coser 到我们的现场， 嗯，苍九也是古风小 古风歌手，对对对对、 嗯，还有我们的老干妈， 这么多， 流浪的娃娃， 啊，娃娃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古风歌手，哎，非常有名， 是。吴大可也是全能唱见、 嗯、对，嗯 嗯， 那下一位我们的西楼也是国内的顶级 coser 西瓜， 西瓜和佑可呢是作为一对组合 CP 啊、 嗯、 两位一起来我们现场，嗯， 是的， 萧以晴啊， 嗯， 萧以晴仙儿啊，这次也是10月6号出席我们的现场的活动， 是的，然后我们的熊奇 熊叔， 还有音频怪物。 姚哥呢，音频怪物是重量级的一个嘉宾了，而且呢是北京漫展，可能是第一次在帝都的漫展上出席啊。 其实刚才这些嘉宾还不能完全囊括我们这次 live 上面的所有的嘉宾，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一次呢还包含了我们就是上一届的几个大赛的冠军，我们的就是 cosplay 团队， 哇， 宅舞团队，唱剑类的冠军，三大冠军都在我们这次的活动里有表演。 哎，所以这次这个演唱会会持续几个小时呢？ 目前预计是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一场视听盛宴。 应该是在北京今年可能是规模的动漫圈里的漫展，动漫圈里应该是比较大的了，比较大的。 虽然我自己是个乐痴啊，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看这种音乐会、听歌什么的。可惜我回了大连。如果早一点知道，说不定我会早点回来。 早一点知道，你会把我们500的门票据为己有，是吧？ 黑箱， 对，开黑 箱，自己黑一张。 黑箱并没有的，所以这个想要门票的时候， 很公平的一个抽奖啊， 要多多发， 对，很公平啊。 看看弹幕， 是的，那我们 费斯小姐姐这次在爱度可能也是有一些自己的 活动，是不是？ 活动对吧？ 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带那个舞团去参加阿萨希举办的这个比赛项目，就是宅舞的比赛项目，然后我自己也会参加那个次元保卫战的舞剑，然后 哇 的比赛， 就是在舞台上 加油， 在舞台上可以看到他的表演啊， 哇，请大家去支持胖胖的舞， 会主持还会跳舞， 就全能型，是不是全能型偶像？ 对，对，这次倒是没有主持，其实因为确实我也比较懒惰，没有，就是 突然检讨了起来， 突然检讨一下。然后其实主要是因为那个我们家妹子也是，哎，你不知道，你每次请嘉宾的时候，我们家妹子都是这样的啊，我要跟麦露去合影啊，我要跟一发娘合影，哎，就是全都是这样的。然后，所以就是说，也感谢我们坐在这里的阿萨希大大， 谢谢。 所以这次呢，怎么说，就是我也会去参加几次漫展，然后更多的想一个小透明的身份去逛逛展。 哎，其实要是以一个同行的身份来和我们费斯交流，就是比如说你要主持漫展，我总觉得主持漫展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对现场调动气氛的能力会考验的非常大。 把控不住也踩在台上的， 对。其实我有的时候坐在台下，我都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场面会一度十分尴尬。但是总觉得漫展的主持人就可以游刃有余的把整个气氛调动特别好。有什么技巧吗？ 是不是主要还是比较放松吧？ 对，我觉得因为以前我们两个一直搭档嘛，就是主持嘛，然后 阿萨西老师 那是很厉害的 老江湖了， 因为是这个。毕竟我们自己办的展会的舞台，我个人认为我还是比较放松的，因为我说什么词儿都可以。这个可能对职业的主持人不一样，可能会有一些要求啊，或者说错呀，或者是错别字儿都不可以。另外其实费斯很厉害，有一次呢，就是我们记得有一个很知名的一个外籍嘉宾在舞台上音响突然出现了问题，整个没有声音了现场啊。然后呢包括费斯啊，这个在现场进行了一个就是 像这种突发情况怎么应对？ 怎么说呢，就是说比如说如果要是因为一般有的那个嘉宾他的舞台不是大舞，他可能是那种访谈式的，所以他观众相对来说少一点，然后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在音乐会啊，就是在那种礼堂里面，这时候就发挥我的台词功力，就是说有时候可以调侃一下，包括我们调音师啊什么的，这样让大家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然后还有时候比如说嘉宾他可能就是不用话筒他肯定不行，但是有时候就是挑战台词功底的时候，就是让大家都能听到，然后缓和一下气氛。这样 还是这个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 突然之间 的 就来 高材生啊， 没有， 好厉害，有多少人就是梦寐以求的学校，是不是就学表演的校？ 还在啊，就是所以费斯的这个 怎么突然开始商业互吹了呢？ 没有没有，真心夸奖。没有， 兰陵老师啊，主要是 还是兰陵老师啊，是非常优秀的声优。 说说我们的爱度24哈， 还要说爱度24。 好的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展会现场啊。 其实我看到有弹幕里面大家说这个我们的音乐会是几点开始？ 我们是晚上7:30开始， 7:30，然后大概是到10:30 结束啊，在北京的金沙剧场，其实就是原来的叫工人俱乐部。 虎坊桥那个工人俱乐部 啊， 叫金沙剧场。 嗯，金沙剧场。那包括那展会的话，早上一般十点开展吗？ 展会是这样，那个一般呢是根据现场，一般不会早于九点， 不会早于九点， 不会早于九点。晚呢也一般在十点前后。这个呢，主要是根据现场公安和里面的一些安排的布置的情况进行的调节。 嗯， 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的开场时间呢在十点前后也会开了。 嗯， 一般会开了。 嗯， 如果喜欢嘉宾的这些小伙伴们，可以早一点来，因为嘉宾的这个位置的排队还是比较多的。另外， 签售 知名嘉宾他签售是有时间限制的， 对， 你很多的可能来不到，甚至说从外地你没有排到，那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 大家说能进去就很满足的话，真的是真粉， 而且要早点去， 很感谢， 先排队入场再说。 很多的嘉宾的排队，他们说从早上，因为嘉宾可能签售是下午才开始，他从早上开始就开始排了。 嗯， 其实说到排队这些啊，就是比如说作为一个小透明，在逛展的时候有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展会很大， 嗯， 人很多，然后项目又很多，那作为专业的这个主办方啊，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比如说比较科学比较方便的逛展会的一些方法，比如说路线啊、安排啊，做一些逛展前的一些准备啊。 对，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漫展的大概项目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好好。 请我们的阿萨西大大。 我们的漫展啊，现在是这样。其实刚才呢，兰陵大大也说了，就是其实我们现场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示板，里面有所有活动的时间安排， 是 舞台的时间安排，嘉宾的签售时间。 我们也准备很多图片，这样我们放一张图片，让阿萨西大大给我们来解说一下，好不好？就比如说啊，这个刚才说的是 coser 可以免票型， 对。 然后还有这个 coser 游园会是吗？ 我们每一届都会组织，就是在现场会有一个组织的一个地方吧，摆我们现场来的，不管你是自由行的，还是就是普通来买票进场的 coser， 还是我们的参赛队员，组在一起，几百人往后走一场游场，我感觉很壮观。 就是爱度娘带领的 、嗯、对， 这个算是一个就是。有点像那种文化标爱度的文化标签了，就是每次带拉火车一样， 很有意 思， 很有意思。 对，吃火锅。 是的。啊，还有我们的萝莉塔摄影专区。 对，我们会布置一些这个摄影的实景搭建的一个让大家拍。 实景搭建。 对， 真的就是兰陵，你可能想象不到，那个特别梦幻，有马车呀， 我们就 那种秋千， 坐的真的马车啊，真的马车， 就是 就是。也不能叫巨资，但是确实也很贵的实体打造的一个，确实是一个马车的一个。 很梦幻，很梦幻。 小美，快去！ 是的， 展现你罗良的实体到了。 是的，展现新裙子的时候到了。 好遇见你。 对，还有交友大会哦， 哇，这么厉害！ 对，因为漫展嘛，很多的时候呢，也是二次元小伙伴们一个。交友的一个，对，交友的一个环境，因为平时你可能你的爱好不一定在你的周边有喜欢这样的爱好的人，那么在这个现场，在我们的现场，你可以尽情的把咱们自己，比如说就喜欢这个喜欢洛丽塔，喜欢这个这种。比如说喜欢某一个动画片，喜欢某一个， 可以找到同好。 那对，喜欢某一 个 游戏啊。 二次元信息交流墙，其实这也是属于方便大家。 这个是我们这次也是特意搞的一个，因为我去一些大学去做宣传的，发现有大学的这个信息交流墙贴了很多的什么 书交流， 学习什么开什么班啊，什么各种广告。那我想我们的展会里也搞一个叫信息交流，因为大家可能会有各自的想法和希望干的事，但我展会里不一定能够提供，那么我们不如把这个贴出来。比如说，我想找一个摄影师帮我去拍照，我想找一个跳舞的小伙伴跟我一起合舞，我想组一个个舞蹈团体，你们有谁愿意参加？ 我想发布任务说，这个罗娘有场想找 悬赏令吗？ 对。 哎，对，我一个二手的服装想去售卖，有没有人想要？这些都可以贴，只要跟二次元相关的， 是的， 都可以贴出来，而且。 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加快一点进度。还有很多亮点的活动呢，像这个就十大文化节，是不是？ 对，这个也是我们每一届必有的，根据各种不同的项目进行的一个归属啊。 其实具体的大家也可以登录这个爱度的官方微博 和 官方微信公众号去查询一下具体的活动。包括看我们这个最热话题榜，这好像有点就是好像在刷梗哎， 对，每一年有很多的二次元的话题梗，我们可以把这些梗拿出来啊。 是的，然后还有这个自由唱跳，这个二次元广场舞大典。 其实大家 一般这个二次元广场舞的经典曲目是什么呢？ 极乐净土吧， 好像 难道不是流星群吗？ 好像极乐净土不可以吧？ 啊、还有那个、流星群吧，就极乐净土。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再过，比如说三十， 我觉得 再过三十年左右，是不是普通广场舞也就不是二次元一说了？ 等我们都老了， 都跳到这个了。 来来来，我们来看这个次元保卫战是有什么？ 这个 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一个大型的 cosplay 比赛啊，大型 cosplay 比赛， 它是全国性质的这种， 哇， 奖金很多哟， 厉害了。 哎，蓝玲也可以参加， 对呀， 有一个声优项目组啊，有一个声优项目， 对，分为声优、唱剑，然后还有这个 舞剑和 coser 啊， 没错，还有这牵手爱度娘。 就是 甜蜜逛漫展、 啊就是、 想想都很甜蜜。 对对对，其实以前许可问过他能签吗，但是我后来我说我不太许可这个事情。 还有这个二次元直播节，就说了我们这个做直播的小伙伴也可以、 对对对， 可以来、然后包括这个绘马实景拍摄区， 就是我们有一些绘马可以挂在上，把你的心愿写在上面。 其实这次也是有很多的赛事的，你看有这个八大顶级 cosplay 及相关赛事。 对对， 其实我觉得大家不妨平常就多关注一些这个，因为好像这个算是每一届爱度漫展都会固定举办的。 对，这一次还特意有了电竞大赛啊，王者农药， 王者荣耀， 王者农药， 哇，很紧跟时代潮流吗？ 对，有一个特意就是搞了一个电竞大赛， 横贯 哦，是吗？ 我忘了，我们是小仙女，都 哇，小仙女战队是吧？ 战队赛真的，我每次打战队赛的时候，提前都会说我们都是小仙女，对面要什么？对面要手下留情哟。 对面也是小仙女。 对面有手下留情吗？ 没有， 这我们干的很。如果也是小仙女呢？ 所以一般王者荣耀都是单身嘛。 不要这样讲， 对对对，真的，我真的说过， 这个不太好，这个不太好，这个不太好。 对。 对啥、 就是、 对还 对 怎么突然就对了起来、 其实我爱动漫展的，如果大家想得到一些消息的话，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会大量的放出我们的一些时间呀、安排呀、我们现场也会有会刊，如果你经常来的话，你应该知道会有会刊啊，把会刊拿到手，你一本在手，什么都有。 最后再有一分钟的时间吧，解答解答大家的问题哈。大家有问说这个咱们漫展有没有官方的录屏，就是每期漫展的精彩视频会不会有保留下来呢？ 当然了，当然了，有 大家可以也是可以在微博上看到吗？ 是这样，我们的这个官方的会在这个 B 站呀、一些视频网站都会放，你只要打出比如爱度23的、爱度22的、爱度21的都会有， 直接搜索就可以、 是的，然后看看还有没有大家其他的问题哈，包括说问这个漫展的规模，其实今天已经说了有 三万平， 对，三万平米前后，是整个北方地区比较大的这个漫展。 对对对，而且好像我看那个有说这次还专门配备了信号车，就是因为之前大家经常是很悲剧，一进漫展没有了手机信号， 就是、 然后想直播没有办法， 而且都找不到自己的小伙伴，就尤其是我们舞团有时候妹子迟到就完了，对， 就消失在茫茫人海当中， 默默在舞台等着他，死等他，就这样。 所以这次还是做了很多 的 这个保障性措施， 对我们准备了很多的这个避免让小伙伴。来到这一次来到爱动漫展会觉得非常好非常好的。 其实大家已经说哇好想去，对，但是一些外地的小伙伴就说哎呀真是 默默哭 默默哭泣，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就是因为我们爱动漫展每年会举办 五到六次吧， 五到 六次， 所以就是肯定会有一个机会， 你肯定会有机会来到北京，来到北京， 一般比如说来到北京旅游可能也都是节假日的时间，恰恰节假日的时间基本上都会有漫展，是不是？ 对对对， 这还是非常巧的事情。好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7，非常感谢我们的阿萨西和我们的费斯做客直播间，谢谢，辛苦了， 谢谢， 好，谢谢小美，谢谢兰陵。 如果您看节目觉得开心呢，不妨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账号，我们的 QQ 音乐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加入。 那接下来节目呢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收听收看。再来给大家做一下预告，明天晚上即将做客直播间的是北斗企 鹅 工 作室 的声 音 演 兰陵。 好嘞， 没有开玩笑，明天做客直播间嘉宾真的是明月和兰陵， 这个我的好搭档， 对，你的好搭档 明 月， 好巧，周六的主持是明月， 明月，你们要包场了， 包了场， 非常好，你今天是漫游观察员，明天你就是做回了 嘉宾， 对，明天我们要聊一聊就是电子控，是不是要聊聊各种各样的电子？你为什么要躲避我的眼神？是不是没有看大纲？ 被你发现了，还好反快。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是左小美， 我是兰陵。 那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拜拜。